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眠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 我们听到的这是王菲的《致青春》。在2013年12月的时候呢，获得了第九届中国金唱片奖金曲奖，也是2013年百度音乐全年播放率最高的单曲。歌词当中的一句“这年华青涩逝去，明白了时间”，道尽了对于逝去青春的缅怀与惆怅。而以钢琴独奏的这个开场呢，也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，是在对青春岁月的一种致敬。而接下来呢，也就是时隔一年，2014年，有一部比较成功的电影叫做《匆匆那年》，同名主题曲呢也是由王菲来演唱的。这部电影为我们讲述的是青春、记忆和友情的故事。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这部电影赢得了最佳影片奖，而这首歌也在2015年获得了东方风云榜动感101年度金曲奖，同年4月获得了音乐风云榜的最佳电影歌曲和十大金曲奖。马上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，可惜谁有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，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，

切兜兜转转的曲折与感伤，都是翅膀，都为了飞来你。 北京时间23:00。